聚散，走过一片泥泞，为我传来远处讯息，书中尽诉别离情，写出你现在在雨中追忆，叙述你心凄怨，泪儿般盈。想到秋风那天风雨怒鸣，愿君你负前情。可有阻你回情？若有热诚暖了你心，披星戴月也莫停。可知我日望夜盼等今天，日夜等你回来共寻往日情。只怕当初你所许那诺言已非逝无影。已非逝无影。